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七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换，不乐是你想，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哪那个哪 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曲呢，我听完以后也第一感觉是，为什么不放到今天的 K 歌里面来唱？ 滴滴答滴滴答， 对呀、啊，这音效多丰富呀！啊，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首热歌，然后有一首金曲，要在今天周四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上一起送上。 两首都是热歌吧？ 也算是有一首金曲啊，一首是老歌。但今天第一首热身歌曲哈、啊，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嗯， 你知道就是前两周你不是休假的时候 ，DT 来替班吗？ 对。 然后我在想说，哎，就是王威平常播的都是一些什么欧美音乐啊、金曲啊，我播大张伟。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结果你知道，从头跟着扭到尾，就特别开心。 那你们俩应该唱这个呀，唱什么？唱什么那么呀啊什么什么那种英文大经典歌曲啊？ 那你去问他。 对对对，可能是这个，但我觉得就大家来到早秀当中都有一个适应的放开的过程啊，有的时候呢也不要放得太开。这首歌曲 不要放得太开， 就是我就是放得过开的这种表现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主要是让大家在今天这么冷的天气当中， 对， 稍微暖和暖和啊。 哎，今天真的是太冷了，赶快来看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温泉的气温呢是2.4度，受到了较冷空气的这个影响，昨天后半夜开始呢，3-4级的偏北风横扫京城，阵风的风力达到6-7级，估计我刚才路上就碰到这种6-7级。我刚才在路上这个骑车的时候呢，忽然被一阵大风顶的那个就是骑不动了， 骑不动。 然后我在想，得亏是我这零点一吨的体重，要不然。可不得被风吹走了呀！ 就真的是有一种被风要吹走的感觉，所以小耳朵们都建议我出门的时候在腰上拴两个 PD 嘛，这样可以成功降低 左边一个 被大风刮跑的几率啊。 是 虽然说今天好像早上的气温是比昨天高的，但因为这个风力可能会达到这个6-7级的这种阵风哈，所以大风预警也在持续的生效当中。 对， 大家的风寒效应比较明显，感觉到比前两天要冷好多。 嗯， 而且这个强劲的偏北风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上午，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准备。 大家关注一下，你看啊，就今天的最高气温呢，白天还在7度左右，但明天呢，最高气温下降到0度。所以今天、明天两天呢，确实是比较冷的，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补水润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 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5级，阵风会有7-8级左右。 嗯， 最高气温是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 嗯， 今天夜间也是晴天，偏北风3-4级，阵风会达到6-7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 就今天虽然呢不是最冷的一天，但是我们持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逐渐变冷的过程当中， 是，所以呢，这种体感呢是不太好的，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哎， 如果你觉得动手动脚，不妨看看我们。可能你就觉得暖和不少啊，因为我们特别爱动啊。 今天是周四 ，K 歌欢乐上班路，同时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 对，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听天 FM， 都可以通过视频端来观看我们。 嗯， 再来看一下今天已经签到的前十名。 好嘞， 我们的签到排行榜第一名张胖胖，第二名厚德载物，第三名是静，第四名飞鸟，第五名是恋上你的美。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清风，第七名去繁就简，第八名唐斌，第九名 A95。第十名王颖丽，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不仅有 K 歌欢乐上班路，有视频直播 PD， 还要搞点事情。 哎，今天我们要聊点啥呢？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谐音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谐音开始成为梗了；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谐音梗被某些节目吐槽了；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谐音梗开始泛滥了。当谐音梗泛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当你去吃饭的时候，老板来份鱼香肉丝盖饭，看见对面的小姐姐，你开始了土味情话。哦呦，你这么完美，就是有一个缺点。缺点什么呀？缺点我。小姐姐当然说大可不必。更有甚者，喜欢李白的诗，结果喜欢陆游，气坏了。再然后，家里就没法上网了。至于为啥，话筒交给你们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有哪些谐音梗的难忘经历呢？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神奇的谐音梗的难忘经历吧。 左主任，左主任今天特别认真的讲了半天， 含梗量有点多。 对啊，今天含梗量有点高啊。中间那个什么鱼香肉丝盖饭是什么意思？ Rose，R-O-S-E 啊，我知道， 就是鱼香玫瑰盖饭。 嗨，我还想杰克啥时候要跳出来呢？ 就是里面的梗太多，以至于他连续这么密集的输出一些梗之后呢，我们需要时间去反应一下、 哎、太密了。今天我们其实这个起因非常简单，就是谐音梗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有什么谐音梗难忘经历。而且呢，我后来想想，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经常就说把同学的名字喊错，这一般来说是一个，或者是把认识人， 我、 啊、对吧、哎、这个、但今天呢，我们不限于这个事情，你可以聊聊这个、也可以聊点别的，像他刚才说那个鱼香肉丝盖饭。那你只要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梗是什么意思也可以。 缺点我、啊、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对我们广播端来讲真的是不太友好啊，因为谐音嘛本来就很容易听错，所以一旦反应不过来你还真不知道它谐的是哪个音，所以需要大家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是啊，所以呢需要大家来慢慢的给我们把这个梗量提高起来啊，虽然它这一段的含梗量就挺高的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是我昨天想了半天，这里面是含梗量比较怎么说呢，也不算高，但是那个梗还是挺著名的啊。 哦 啊， 想你时你在， 哎，你一会儿再说吧啊。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王菲的传奇，来告诉我他的梗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人才众多的啊，听刚才这首这么平静的歌曲，大家有人知道梗了，《哪吒之歌》 对呀、啊，想你时你在干什么呢？ 因为想你时你在闹海。 这个谐音梗真的是扣钱忍不了。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段子的时候，当时真的快喷了啊！ 我是没反应过来，我记得当时你给我讲的，我说啊，什么意思？ 想你时你在闹海，想你时你在脑海啊！但是呢，你听歌嘛。 就是想你时你在脑海，就是哪吒之歌啊，就是今天谐音梗第一首，好不好哈？ 嗯，就是歌曲里面的谐音梗更多了，好多人在听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些歌词误解为其他的意思。 嗯， 比如说之前的时候 PD 有讲过什么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我一直在讲说河南的阳光为啥老照耀着我们？我不是在内蒙吗？ 河北的阳光就不能照耀一下吗？ 后来我旁边那个朋友，就旁边那小朋友更狠说，说、你就没学过世界地理了吧？是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告诉你们是和暖的阳光， 和暖的阳光， 和煦温暖。 是啊，你看黄成子说，我当时呢听到那首歌曲《爸爸去哪儿》，说你老爸老爸，你是我的大叔。 对， 到底是爸爸还是大叔？ 是，这也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啊，这也都是谐音梗，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谐音梗的故事，当然一定跟我们解释清楚，不然很容易搞错。 是啊，所以呢，但是呢，在聊谐音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呢最近的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始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快啊！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来等你来领取啊，海量的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大家的谐音梗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无名8059呢说，昨天呢，当然他有了自己的歌曲啊，无名的人啊。今天呢， 毛不易演唱的， 他就送上了很多的这种谐音梗。他说，给领导点菜，千万不要点虾，点了也千万不要回答领导的询问，否则呢，领导问啥菜，你说虾呀？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有些人有没有玻璃心哈，就我之前有讲过出去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就特别顺口的说啊，请您下台休息，然后呢工作人员就特别认真的告诉我说，对领导不能说下台休息。 你说人家说的挺对。你不知道还有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儿啊，你跟领导一起上电梯的时候谁先上 啊？我先上，给 领导先上、 不是得给领导摁好吗？ 不，你跟领导下电梯的时候谁先上？ 我 先 先上， 因为领导不能先下，领导非得先上，知道吧？ 哎呦，我的天哪，头两个大。 这个时候呢，无名的领导就出来了，瞎呀啊！ 领导，您下台休息。 啊，这个谐音梗算是这种叫什么？这个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谐音梗了哈。但是呢，这个黄成子呢说，一粒静，一粒静，吃一粒就安静，就变一粒静，这是大老师真的超多这种， 对 这种烂梗啊。 哎，我就想到了，今天大家大部分的这种谐音梗可能会从什么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当中来啊。 嗯。 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姓名上的谐音梗，比如说我就天然具有优势，好多人叫着叫着，就包括我的外号。在上学的时候他们也都叫我鲸鱼，就海里游的那种，其实因为我名字的谐音梗就很像嘛，鲸鱼鲸鱼。 你这个名字平常念的时候还好，每次我要给你发个信息打鲸鱼两个字给我， 就第一个出来肯定是鲸鱼。 对啊，而且那个鲸和鱼每次也就没有什么组合放在一起。 哎，所以我每次都是先打鲸比较好找嘛，鱼我就打一个鲸鱼乐，然后再把乐删掉。 鲸鱼乐还有道理，很多时候呢这个凑名字都是这样的哈。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歌词里面有李宇春，哎有吗？昨天有个人跟我说到的，说确实他的歌曲当中有李宇春， 找一找，你待会儿播一下，我们找一找啊， 还得播一下，找一找。好，我们再找一找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子琪呢说，我闺女不爱喝水，每天早晨带水的时候几乎呢都是满瓶的带回来，晚上呢我就让她把水喝了才能吃好吃的，她就说我惯她。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咱们小区我是出了名的爱灌孩子， 爱灌孩子， 灌孩子喝水啊！ 哎，这个有意思啊。文泽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说小兔子、小青蛙、小乌龟和小狐狸在河边遛弯，突然扑通一声，你猜谁掉河里了？ 扑通一声，扑通一声， 我觉得梗应该不在这儿 啊， 但他没告诉答案。好了，我们也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答案的人？ 好抓耳挠心啊， 好烦啊。 你下次说梗能不能把那个答案给也一起说出来。你像人小闪 Barry 说啊，像我小时候听一首歌的时候，我也有点搞不清楚，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水鲁冰花，爷爷听到妈妈的话就闪闪的泪水了， 是夜夜每天晚上啊，夜夜想起妈妈的话，这个特别容易听歪。 但你要只觉得梗多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一定是你听过梗最多的歌曲之一了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听一下。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bout the time. Sign your name across my heart. Honey, ain't that smart? Angelina. start. We can cha-cha on the floor, we can cha-cha on the couch. Baby, we can cha-cha all around my house. We can cha-cha in the night, cha-cha till two. And if you cha-cha me, I have to cha-cha you. Oh, Angelina, oh my sweet señorita. We can cha-cha on the floor, we can cha-cha till two. And if you cha-cha me, I have to cha-cha you. Oh, Angelina, oh my sweet señorita. Thank you. Are you very much. Okay? 不应该是 Are you OK 吗？ 就是关键，你知道，就是这首歌曲是其实非常著名的一首历史上的一个首歌曲 ，Lo Baga 带来的 Angelina。 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曲在这个 B 站上，所有人都说啊。这就是翻唱那个 Are You OK 那首歌翻唱 Are You OK 这是脑鬼畜视频给人硬加上去的 对，就 我觉得这位老板本人应该也就已经知道这个梗并且乐于去尝试和使用、 哎、是是是啊，所以呢你看今天的这个谐音梗啊，就确实就是我昨天想歌的时候呢只想出一部分，今天我看到大家回复觉得大家太有才了、比如说别人说你还想呢，我闺女说柠檬梨啊， 对，这个谐音梗是、 哎、 是，这是我们早上音乐秀的主题曲啊，音乐很秀，因为中间有一首有一句歌词叫我去过你梦里，但是因为那个音调唱出来就、 哎、 我吃过柠檬梨， 然后我以为我们早秀这样也就差不多了哈，嗡嗡嗡说昨天听娱乐最王牌，有人说这个节目是鱼肉醉羊排吗？ 鱼肉醉醉是 好像 喝醉酒的醉， 完美押韵是吧？ 鱼肉醉羊排， 鱼肉醉羊排啊， 那很适合我去主持一下，毕竟我是鲸鱼啊。 啊，跟吃啊，哦，你是鱼鲸鱼肉啊？你跟你说鲸鱼，我就 OK 了。 我们不就是鱼鸟组合吗？ 我不跟你当这种组合。 来，我们揭晓一下刚刚给大家布置的那道题目吧， 哎、 是文泽问大家的、问小兔子、小青蛙、小乌龟和小狐狸在河边遛弯，突然扑通一声，你猜谁掉河里了？ 我小乌龟， 那当然不是、啊、 因为它才能扑通。 你一直就是 focus 的点都在这个就是扑通的上面、其实人家答案是小狐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狐狸狡猾呀，狡猾了不就扑通掉到河里了吗？ 我真的是服了啊！这个你这个感觉啊，就是小 P 这一句，我你刚才出这个，我跟你说小 P 这个好不好啊？请问哪朵花最没力气？猜一首歌曲， 我看到了， 是茉莉花，为什么？ 啊、 因为好一朵没力的茉莉花呀， 好尴尬呀， 好尴尬。 啥呀？这些都是啊。 但我跟大家讲一个刘斌的投稿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给大家通过名字起外号嘛，就看你名字怎么叫。比如说郭鹏，小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叫成郭盆。对， 没有，还有后面还有郭盘 啊，郭盘 就是这个盆和盘啊，什么东西都放齐了、 前后鼻音不太分的话，郭盆郭盘。 对， 然后叫盆叫多了之后，就慢慢就叫成这种炒瓢什么之类的。 不对，是这样的，因为他说郭盆郭盘，然后就锅嘛，对不对？后来别人说那锅不就是那个炒瓢吗？ 炒瓢。 然后我也是小的时候欠，就是跟我前两天穿奥特曼紧身衣差不多。我那天看那个锅，我说哎，这不是我吗？旁边哦，炒瓢、 对，所以以后的外号就叫炒瓢了，对不对？然后刘斌说他小学有个同学以前叫李松，就是这个松山的松哈，李松。所以呢，就是我们把他的外号叫李聪，就叫习惯了嘛。然后他们家人就特别不高兴，就说那你可以改个名字吧，这样容易被人叫错，改成了李守志。所以呢，他的外号就从李聪改成了李守志。 啥呀，都是啊！ 这帮孩子们呀， 真的不能忍。那好，那我再给你来一个。我原来去，我来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天看到学校的老师的名字，我当时看中间是哦，子曰的子，当时这个用这个字的人还不多啊，感觉还挺好听的。第三个藤蔓的藤，感觉这个人就是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很有劲的那种感觉。后来一看，这个老师的名字姓杜， 姓杜，肚子疼。我想到了这个， 由此还有那个焦后跟老师之间， 焦后跟 说啥呀？ 你这期节目别再， 但为什么这期节目 9月10号做好吗？ 但为什么这期节目感觉这么有意思啊？好了，大家继续把这些谐音梗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谐音梗大会，除了那些歌曲啊、人名啊其他的一些谐音梗的故事，还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柠檬梨》。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梨，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八到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ill we go. 那片雪染成花，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心我灿烂。 心跳的声音，听冰雪发芽，希望之火懂得童话，无论多远世界一家，无论多远世界一家。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木，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全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收到的这份早餐真的是太让人感受到幸福了。金鱼在这里一定要安利所有的小耳朵们，按头安利，一定要回复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因为除了可以收获到今日份的美味早餐之外，你还可以收获到5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哦。因为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是墩墩啊，他说今天想要投稿一份蛋挞小披萨，因为我们家里有4只喵仔都在今天过生日，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印证了我和他们一路幸福的点滴，这是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除了这4只小仔呢，还有一只喵妈妈，所以这5只小猫仔的照片也都已经给大家贴上了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蛋挞小披萨具体要怎么去制作。我们准备食材，在网上购买好蛋挞皮儿，还有番茄酱、马苏里拉芝士碎，还有火腿肠、蔬菜粒和虾仁，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首先我们把准备好的蔬菜粒，比如说像玉米、胡萝卜、青豆等等的给它煮熟，然后呢去掉蛋挞的皮锡纸，再给里面刷上一层番茄酱，按顺序放入熟的蔬菜粒还有火腿肠，可以把火腿肠切成这种小丁儿，然后再放上一些虾仁，最上面铺满马苏里拉芝士碎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放入烤箱当中，200度1刻钟，15分钟以后呢，芝士满满又酥脆喷香的蛋挞小披萨就已经完成了。再配上一杯热热的燕麦奶，舒舒服服的一顿早餐你也一定要拥有哦。今天呢，家里的4只猫仔过生日，那么我们幸福的七口之家也是想要能够实现他们生日月的快乐，因为喵妈妈也是在14号刚刚过完生日啊，希望他们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可以健健康康，活力四射。最后呢，也想一直有一个机会大声告诉我的他，每一天都很爱很爱你，也谢谢你让我懂得如何去爱，谢谢你宝贝。他说啊，如果我的投稿被 pick 了，那要谢谢美丽多彩的金鱼小姐姐和正能量风趣幽默的月月鸟小哥哥，每天都收听早音乐秀，也期待着今天周四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 K 歌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们家的5只可爱的小猫猫，同时也作为今天 K 歌的预热曲目，让我们一起来学猫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 喵, 喵，在你面前打个招，哎呦喵喵喵喵 喵, 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 直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都贪恋着你的 满分，音乐早餐。 听到了好听的喵喵喵，也看到了非常好看的图片哈。今天的这顿早餐应该撸的是这个心满意足了是吧？ 哎，五只小猫咪啊，特别的可爱。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不仅可以收到今日份的早餐，而且还有五只特别可爱的小猫咪的合照啊，真的感受到他们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一家。 是，尤其是像你这种养猫了以后的猫奴主子。 对，我每天就是被 PD 按头安利各种综艺啊电视剧啊，我每天来了之后给他按头安利我们家的猫。 你不用按头你们家那只猫很上头的啊 很上头。 对，有空可以看一下。 语音吸猫是吗？ 是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让人确实欲罢不能，很上头。虽然大家的这个梗说多了吧，有的就变成了，我觉得今天可以跟那个土味情话呀，包括跟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梗王啊，冷笑话之类的，可以搭一期。有的看的特别特别冷， 对， 有的时候看的就是感觉是土味情话。你像刚才那无名又说出那个叫什么， 你缺点我 夜，不是要输什么夜， 想 你的 夜，想你的夜， 这上面人说好土啊， 受不了。还有一些哈，能戳中我们就是地狱点的，比如说三月说邓紫棋的那首《泡沫》，应该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就作为了陕西的宣传推广曲吧？ 啊，泡沫是吧？ 全都是泡沫。 哎呀，你哎这样，咱们一会儿今天那个 K 完以后，你附赠一首那个全都是泡沫， 全都是泡沫是吧？ 一定要用陕西话唱出来哈。 那么高的 K， 有点难哈。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李杰希说到了，李杰希说到今天为什么没有人说耗子尾汁和蓝瘦香菇啊？ 啊，对对对，这个好像也有已经算是过时了吧？现在好像很少有人在发这个 东西，有点 out 了主要是。 但我刚刚有看到有位朋友发过来的，你提到蓝瘦香菇，让我想到了，真的还挺可爱的。他说：“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没有脖子吗？” 为什么？ 这是出于就是干净的考虑。因为兰博基尼呀、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很喜欢帮助人吗？ 为什么？ 因为他很喜欢伸出援手。哎呀，什么烂梗，今天都是、 啊、 我们要说的是谐音梗，不是烂梗啊。 谐音啊，兰博基尼啊，怎么不谐音？ 啥呀？ 对呀、啊。 这个李杰希说小熊在穿衣服，可是衣服上有一块一大块脏东西，怎么搓也搓不掉。妈妈说你认真搓呀。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妈妈我真的错了， 真的错了、啊、认真错呀， 啥呀， 认真错。到翻提到啊，也是一道问题来问问大家。请问愚公移山的时候唱什么歌呢？ 愚公移山呀、啊、 嗯， 愚公移山呀、啊、 就唱愚公移山是吗？ 有首歌叫愚公移山。 哎呀，你这当然就没意思了，唱的当然是移山移山亮晶晶。 哎呀，今天这个，那这样啊，静宇，咱们今天在谐音梗当中，咱们开个会吧。 那年终的福利优惠的这个谐音梗， 对， 我一定不会错过。 这个谐音梗很有意思呀，是不是啊？都十二月份了，那些没有投保的车险的朋友们都怎么样了呢？那一定不能够错过我们这次大优惠啊，是不是啊？ 哎，是的。那么这一次呢，大家赶快去抢一下人保直销车险的年终换新礼包，投保满额就送你精致洗车、精致打蜡等车主刚需的好服务，还有 4S 店的保养、喷漆、验车等多款好礼等着你来领啊！ 哎， 而且呢，同时我们要告诉人保直销车险的老用户呢，大家也是有福利的，千万别闲着，因为您如果推荐新用户投保的话，你们两个都会有福袋抽奖，而且是百分百中奖哦， 很厉害啊！所以拿出手机来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一下北广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年终福利会的活动现场了。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大家刚才暗投安利了我们很多的谐音梗，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首谐音梗之歌要再次推出来了。这首歌 是我的猪大哥。 哎，到底这个猪大哥长什么样呢？让夏轩来告诉你啊。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那个接点小话哈，没关系。今天呢，我们是视频直播。刚才呢，聊谐音梗聊的，把这件事可能都忘了。很多人现在都没有打开你们的这个。就是视频 去哪里找呢、 啊、到底去哪里找呢？确实呢，现在在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静瑜的抖音、JY974、啊、 哎呀，这记得我的名字哈 JY 就是静瑜的首字母 JY974。 对， 直接搜索关注，然后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哎， 今天来开一个跟大家可以聊聊小话的直播间哈、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俩在直播间当中努力练歌的样子。 同时看看全景的话呢，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博啊，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现在呢正在跟大家在全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俩的互动的样子，以及我们俩在干嘛，好不好啊？ 今天是周四，我们待会儿带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 嗯， 聊到谐音梗哈，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了好多谐音梗的歌曲。 嗯， 刚刚不是有问你说梁静茹的这个小手拉大手里面有李宇春？ 嗯，哪一句啊？ 就第一句就有， 叫什么？ 哎，刚那个歌词好像有朋友打出来了，你给我刷过去。 又找不着。哎，我这周五就考你歌词，你不是号称中华小曲库吗？啊， 你不是说这周五考我热歌吗？ 那我就考你热歌的歌词。 感觉一个周五不够用是吗？ 是是是啊，没事，还有未来还有很多期的这种这个早安游乐场来等着你。但是我们一会儿呢，马上要跟大家来唱歌。这次这首歌曲呢，是由静瑜小姐姐推荐的一首歌曲， 热歌热歌， 最近特别热啊。 嗯， 就是大家看看热歌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俩可能会。出现那个复读机的模式，就无限循环 repeat， 对吧？哈。 但是你看歌曲当中经常也会有歌词，因为这个调不同嘛，所以会更容易让大家产生这种谐音梗。 嗯， 比如像刚刚在我们听天粉的聊天室当中，就有朋友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卖卖电脑。 嗯， 慢慢变老，就能和你卖卖 卖卖电脑还行啊。 慢慢变老、嗯、 是痴心绝对的说，某著名蛋糕店的 slogan 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啊、 哎，因为里面的 cheese 很多是吧，所以的知识就是。 今天的音乐早餐大家一定要收取一下哈，因为充满了力量、 嗯、为啥全是知识是吧？ 没有，就用马苏里拉芝士做的蛋挞嘛、嗯、一看你刚刚就没有仔细听。 哦，蛋挞哦，蛋挞还用芝士呢，就了解比较少一点啊。当然这个天使和海豚说，有次朋友来我们家，正好播放到了蔡依林的骑士精神，播到了其中一句歌词，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话语，他说、 嗯、 整个说刚才那首歌词怎么不敢唱啊，莫名其妙的怀孕是什么意思？这个应该不会吧。 对， 但是我每次听到这儿的时候，莫名其妙他每次也会省略，就我的省略其实是跟蔡依林学的、 嗯、 包括那个 Dorino、 嗯、 Dorino 我也是跟他学的，对吧？莫名其妙话语，他每次唱都是莫喵华语，莫喵华语，就莫妙的划过去了啊， 太快了，哎，要吞吞字儿哈、 哎。 啊，我看到在今天粉聊天室当中，无名发过来这个太好笑了。啊，有一天呢，迷路在森林里迷路了，然后他就给长颈鹿打了一个电话，说：“喂，我迷路了。”长颈鹿说：“喂，我长颈鹿了。” 好， 好烂啊！ 这是什么？以后咱们今天给无名敬言吧，好不好？他今天说的都是烂梗，你知道吧？ 屏蔽是吧？ 行了，没事。那个无名，你最近得到那个无名的人了吗？接下来我再送你一首歌曲，就是《空耳听》，特别有意思，你一听就知道了啊。 嗯、 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有没有感觉？ 这是什么歌啊？ 马上24个女嘉宾都要给你拍灯了， 好可怕！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对对对，这首歌之后我们俩就要唱这首歌了，先用这首歌曲来点燃大家的情绪，来， 我给你把灯都灭了吧。 Drinks in the air. It's time. Summer. 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我们的小耳朵过于有才，刚才这首歌曲呢 Can you feel it， 我说我想起了24盏这个灯都灭了啊 嗯， 但是一个滤波器说正在开车，前面给我亮了一盏红灯，好的，就是我的心动女生。 嗯，把你的灯灭掉了 灭掉了 红灯给你的灯灭掉了、 好了 啊，这个节奏一起来，大家都跟着嗨起来了、特别是我们两个在今天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场景、所以大家一起来嗨了一下 是 也来抖音当中找到静瑜的号码，就是 JY974、静瑜的首字母 JY974， 然后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今天也欢迎大家来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 K 歌，最近有聊到这个热歌还有新歌还有金曲的话题嘛、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这首热歌最近热度还真的是 大家能够看得出来，静瑜呢一直比较喜欢热歌，上次那个什么香水有毒啊狼爱上羊啊就如数家珍，今天这首歌曲也是他给我推荐的， 所以我们就要唱狼爱上羊是吗？ 不 还是唱香水有毒、求佛。 我们今天要唱的是一整个 爱情买卖。 哎呀，你真的想唱吗？也可以啊， 要唱的是最近的热歌， 来安排一下 啊抖音的热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一整个爱住你， 让我爱上你，像这雨别怀疑，要不要在一起，想被你捧在手心，现在我写下 这首 歌曲，只想唱给你听。 哎，还挺甜的啊。 去巴黎，去南极，环游世界，旅行，看电影，吃炸鸡，拥有全无回忆。两个是一点一点靠近，告诉你最重要的秘密，就是爱上。 听出来谁在滑雪 了 吧？ 这双声部啊！来， 一整个爱住你。 爱就像是一块甜甜的软糖， 哟，还有软糖呢， 还是一口就会上瘾的毒药。 哇， 你在的日子我总吵吵闹闹。 宝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因为你是我的破壁人呐。 你因为你学不会撒娇。 亲爱的你又要总是在思考，虽然我经常带来各种烦恼，爱上你我的生活不再单调，想和你相守到老。 为什么呢？ 哦呼， 有还有转音呢。 爱上你啦，一起唱吧。 是宿命，是注定，让我爱上你，别犹豫，别怀疑，要不要在一起？想被你捧在捧在手心，现在我写下这首歌曲，只想唱给你听。 一起来， 要和你去巴黎，去南极，环游世界，旅行，看电影，吃炸鸡，拥有专属回忆，两颗心一点一点靠近。告诉你最重要的秘密，就是爱上了你。 没到你划水了， 了你。 今天居然没能被你抓住我划水， 是因为我的嗓门有点高，今天啊。 啊，那这首歌很简单，因为大家应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听到这样的背景音乐。 没听到， 啊， 你今天就听到了啊！ 我们带大家一起一不小心一整个爱上你。 来，下来。 是注定让我爱上你，别犹豫，别怀疑，要不要在一起？想被你捧在捧在手心，现在我写下这首歌曲，只想唱给你听。要和你去巴黎，去南极，环游世界，旅行，看电影，吃炸鸡，拥有专属回忆，两颗心一点一点靠近。告诉你最重要的秘密，就是爱上了你。 又唱早了啊！ 持续滑水中。 他这首歌，他最后那句有点大喘气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哎，但是这样的歌就是有一个特点哈，很好学，总共就两句，你只要会那两句，就可以划过整首歌。 至于那个15分钟之前才让我看的，就学会了。但是你要这么想啊，它的功能性是什么？它在短视频里就那15秒。 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声叫“爱上你啦”，爱上你是宿命，是注定。 你看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短视频的这首歌曲？ 我还是去拍一个短视频吧。 好了，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的评论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充分的这个思考能力的话，不妨也给我们造点这个梗出来。跟我们说一下， 在里面有听到什么样的谐音梗？今天早上音乐秀跟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聊一聊谐音梗啊，不仅仅局限于姓名，还有生活当中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事情，还有包括一些问答题呀，什么狐狸狡猾掉坑里掉水里之类的，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是， 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同时今天 K 歌欢乐上班路这个热歌过去了，待会儿我们的金曲马上也要为大家在8:20的时候奉上。 对， 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听听 FM 当中开启。 对， 那么抖音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鱼子的抖音，找到 JY974， 也可以看看974全体 DJ 的974 DJ，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和 没有视频直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567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一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本书，名字叫做跑步圣经。跑步到底能解决你多少的烦心事呢？那些不跑步的人往往都以为跑者有点傻，放弃了和别人交际和应酬的机会，花着大把的时间和金钱去进行这一项遭罪的运动。但事实呢并非如此，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跑步解决了我们一生当中遇到的大部分的问题。你是不是不信呢？在接下来的3天当中，我们分成3个部分来为你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身体。很多人呢开始跑步都是源于身体的不适，肥胖或者是亚健康。但事实上，长期的跑步不仅能让我们身体的脂肪以及体重下降，改善亚健康的身体状态。有科学显示，跑步呢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作用。想通过跑步来减肥的跑友们，大多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获得了减肥的效果，更明显的增强了自己的身体素质，改善了不舒服的生活状态，在饮食和作息等很多方面都向健康又迈进了一步。所以跑步对于身体的好，只有跑过的人才会了解，你说不是吗？接下来我们跟着节奏来进入到一个这样的花花世界，来听到的是 Vanita 带来的 Colorful World。 也许只有通过跑步这样的有节奏感的方式，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曼妙的花花世界。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uck。 1, 2, 3 and 4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his is your world。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uck。 1, 2, 3 and 4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his is your world。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又忘了给自己准备晚饭，电话里和朋友打个嘴仗，因为常见面感情不咸不淡，约个时间还是在老地方，最近比较忙没有空闲会餐，浅色的衣服显得相对健康，平易黑的心情拿来搭配便装。哎呀呀呀，色彩斑斓的世界，哎呀呀呀，我们的上独自去冒险，哎呀呀呀，内心澎湃太激烈，天气好的意外，砸个包，所有的不愉快全外带，拖到街角的垃圾桶，让他们去山涌，懒得像麦粒肿，越敷衍越激动，怎么能把难过消极的想法，你走到了哪就带着他们到了哪，犹如黄金般闪烁了快乐，全新的结局是的，他们就在这，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经过，而我在讲所谓过程的困惑，也都只不过是3秒之前的落寞，来把酒杯都举起，连我 drinking 的 drinking， 再来多加一点烟雾和节奏，多巴胺的成分再多都不够，灯光也很重要，DJ 控制心跳，直到你料到音乐就是解药。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ll never fight。 坐在隔壁摁手机，你想要轻松要让自己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他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无杂，不糟蹋才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村里的鸳鸯的气氛最佳，精给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来把身心上交到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生出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1, 2, 3 and 4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his is your world 1, 2, 3 and 4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Running time， 怎么多怎么样？多热烈的歌曲！ 嘿耶耶！ 然后能带着大家一起唱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呢，大家现在问到我的是 ，PD 你真的跑过吗？ 对啊，胡静说跑过的人才知道，那 PD 是怎么知道的呢？ 灰发中的这个灰化肥说跑过啊，前几天跑回家，现在又跑来上班了。对我每天这个跑步是一定要的啊。就是来上班我是从来不迟到的，对不对啊？ 啊，今天来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谐音梗的话题。哎呀，好多朋友跟我们又提到了太多好玩的，比如三月说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些同学英语不好，用中文标识英语发音，谐音梗算不上吧，但最起码的谐音是绝对有的，所以你后来听到他们的这个英文发音里面都带着一股浓浓的中文腔。 对，当时呢我还看过一本书，那个书上呢所有的英文都是拿中文标出来的，然后呢我记得就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上起来说Hello my name is Jim Green， 吉姆格林，对不对啊？他说的是 Hello my name is 金棍儿， 金棍儿吉姆格林 金棍儿啊。好了，那今天呢到底要怎么样来聊这个谐音梗的问题呢？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谐音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谐音开始成为梗了，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谐音梗被某些节目吐槽了，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谐音梗开始泛滥了。当谐音梗泛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当你去吃饭的时候，老板来份鱼香肉丝盖饭，看见对面的小姐姐，你开始了土味情话，哦呦，你这么完美就是有一个缺点，缺点什么呀？缺点我。小姐姐当然说大可不必，更有甚者喜欢李白的诗，结果喜欢陆游，气坏了，再然后家里就没法上网了。至于为啥，话筒交给你们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有哪些谐音梗的难忘经历呢？赶快来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神奇的谐音梗的难忘经历吧。 我决定把大佐送给无名，就是当大佐说出你缺点我的时候，无名说没事，我这儿正在书想你的夜。 哎呀，太可怕了。今天不要土味情话啊，今天让大家来跟我们分享谐音梗。 我才发现就是土味情话基本都是谐音梗啊。 嗯， 对吧，就是基本都是用那种谐音梗的那种方法来调动起来哈。 像子琪提到了说，今天提到了好多音乐歌词里面的谐音梗，比如说一只悲伤的虫和一只快乐的虫在打架，谁会赢呢？来问问你， 一只悲伤的虫和 一只快乐的虫 啊，我大概知道了。因为一只快乐的虫， 为什么呢？ 快乐崇拜啊， 快乐崇拜，那当然是悲伤的虫赢了呀。 哎呀，错了。好了， 你都想到这个梗了，你还能答错？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谐音梗啊，同时大家可以来在视频当中来看看我们俩啊，在抖音当中呢可以登录一下 JY 九七四，在其他的平台当中呢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听天 FM 的直播间或者是新浪微博都可以找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进入一定非常的 电， 一直的电。 这个就跟刚刚那位朋友说学英语的时候标一样，我们两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普通话给它标出来的， 空耳标了好久。来听一下茄子蛋浪子回头，浪子回头。 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

好自为之啊，你好自为之啊。 嗯，还有像子琪提到了说，旺旺雪饼变热了会变成什么？ 嗯，会变成什么？ 你想一想哦。 旺旺雪饼吗？ 啊，对啊。 旺旺 会变成旺旺掀被呀，因为太热了，把被子要掀开呀。有这么冷吗？ 咱们今天的这个谐音梗啊，全是冷笑话，你发现了吗？ 但是很可爱呀，特别有意思。 对，还有这个那个小幸运说，有一句歌词呢，我把你化成花，会开出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 化成雨落下， 化成雨啊， 是这个意思吗？我可没有听懂。 化成雨落下， 化成啊，这就是谐音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过，比如说就是名字方面的谐音梗。特梅普说，初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叫云涛，叫海涛呢有两个，一个姓张，一个姓杨。那么叫云涛的同学就避讳连姓一起演，就太尴尬了。如果叫名字的话，还亲近一些。 啥呀？不， 云涛、海涛 是不一样的。丽丽说呢，这个说我想起了几个女儿小的时候就给我出过的烂梗。有什么？比如说巧克力棒啊，西红柿 面 啊，蚂蚁压黑啥？ 蚂蚁压黑，蚂蚁。 但这儿有一个啊，这个用户1840的说，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忽然说起来，熊猫叫了个外卖，损到家了。 是，这个我也看到了。 熊猫叫了个外卖啊，这个挺好的哈。对，然后我刚才还问你说 wonderful 是什么意思 ？wonderful 啊 ，wonderful 啊，wonderful， 王德发 wonderful， OK， 是这意思。好了，那今天呢，继续把大家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谐音梗拿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没有什么谐音梗，它的名字或者它这首歌一出来， 它叫音效梗。 来，谁把狗放出来了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The party was nice, the party was pumping. V-I-O. And everybody having a ball. V-I-O. Until the fellas start the name calling. V-I-O. And the girls respond to the call. I have a poor white shout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I see the young people had a ball, cause Billy Bond is get out. Get back, Gruffy, bash Gruffy, get back, you play invest in mongrel. Gonna tell myself I'm man, no get angry. Hey, yeah, V-I-O. 280 cars calling them canine. Hey, V-I-O. But they tell me, hey man, it's part of the party. V-I-O. You put a woman in front and a man behind. I have a woman shout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Say, my doggy is nothing if he don't have a bone. Oh, doggy, hold your bone. Oh, doggy, hold it. My doggy is nothing if he don't have a bone. Oh, doggy, hold your bone. Bash Gruffy, get back, you play invest in mongrel. Well, if I am a dog, the party is on. I gotta get my groove on, got my mind, I'm gone. Do you see the race coming from my eye? Walking through the prison, Digimon is breaking them down. Me and my white socks, short, feeling gassy color. Any caliber do, I think I knew, that's why they call me Pitbull. Cause I'm the man of the land, with it to me to do.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热歌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的 K 歌 battle 的第二部分马上就要上来了啊！这首歌是一首金曲， 是金曲。 对，但是最近呢，它也比较热一点啊。为什么呢？ 从昨天才开始热起来的吧？ 自行揣摩一下哈、啊。但是歌曲还是很好听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 嗯。 而且这首歌我刚才跟静瑜试了一下，发现都不用练，对不对哈、啊？ 哎，对，刻在大家 DNA 里面的歌曲。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歌，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 为什么？ 让歌词都实现。 什么样的歌词呢？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黑怕他人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 我们的歌 那么真， 不过间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有没有你最脑动人心弦。 一起来 来，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远。能不能不要切割，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好听好听啊， 就像歌词里唱的，情人总分分合合。昨天呢，虽然冲上了热搜，但是我们 也要点一下， 也祝福彼此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却越爱越深嘛，哈。 已经听了100遍， 听了100遍， 怎么听都不会倦， 不会倦。 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爱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黑怕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 我们的歌 那么真， 无国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有没有一句能动人心弦、yeah、 来一起唱。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远。能不能不要切割，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Yeah yeah come on Durano yeah yeah come on。 所以呢，接下来该有点大招了吧。 王力宏马上要放大招了。还没放大招啊， 还有最后一段，就比较 这句话确实让人 隽永 看着。情人总分分合合、啊、 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哎， 这是对音乐的态度，也是对身边喜爱他的歌迷朋友们的态度。一起来 来， 情人总好歌曲，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能不能不要切割，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一辈子都记得，耶耶！情人总分分合合， 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是怎么样？我们俩今天唱的怎么样？大家可以就不吝赐教一下。 我们两个冲到最后，一二三，结果两个人集体唱快，好尴尬。 还好，还好，还好。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大家说听着听着歌曲呢，这个杜瑞诺也来了。 特别你知道一般什么哦哦耶 come on 杜瑞诺下面就应该有一段 rap 要接了。你是每次干干打雷不下雨？ 不是，关键是平常我说两遍杜瑞诺对方就唱了。 对， 他那怎么吐了那么大段空白呢？也没早跟我说啊。 哎，但这首歌当中非常巧妙的融入了王力宏非常经典的 forever love 还有 kiss goodbye 这两首歌的歌名，还有一句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所以其实也道尽了作为一个音乐人跟歌曲还有感情之间的一个连结。 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听完王力宏以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林俊杰。因为最近呢科幻巨制黑客帝国呢是发布了曾似曾相识的特辑，在1999年初代矩阵呢到2022年全面升级，大家很多人呢都觉得23年来那都是我丢失的青春呀、啊、 哎 对对、啊、 是的，也是数字里面的奔跑啊、哎、在特辑当中呢新旧的画面也是逐帧的交替出现，只能说哎呀他们这个制作组真的是太会了。 是 1月13号已经定档了2022年开年第一部好莱坞大片，狂先期待。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和五月天的神仙合作，来自于他们的《黑暗骑士》。 哎呀，你谁还不睡？黑色的心情和斗篷加冕，黑夜的黑不是最黑，而在于贪婪找不到底线。脚下是卑微的肩。城市天际线，别问我恶爱和晒，我只是渴望飞得不如泪，刹那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方向都逃不过考验。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是想找谁淹没着人们生存的尊严，文明最巅峰某天，人们和蝙蝠却逐回洞穴，那最近在 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正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大家对我们俩的这个唱歌的评价呢，是就是全部的亮点呢都放在了鲸鱼小姐姐刚才抢拍， 她也抢拍了，为什么你们就只记得我？ 因为是你说的一二三。你是那个总指挥，对。 我突然因为想到我们 K 歌欢乐上班路带着大家在周四的路上一起唱嘛，所以当我喊完321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自己的车里面也跟着一起抢拍？ 刚才有多少人就是忽然就是踩了下刹车，你知道吗？被你晃点了一下啊！ 不，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哎， 对，听节目的时候还是要专注开车，安全第一位。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消息。国家大剧院呢，自建院以来呢，便会在每年的年末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演出呢将会优选中外经典的歌剧选段，集结一些一线的优秀歌唱家，为观众带来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啊！ 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再次盛装来袭。指挥家杨洋直棒中央歌剧院，和众多的艺术家一起来唱响国内外15部歌剧杰作当中的经典段落。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哎，早上热情出炉喽！今天我们要说到你刚刚听到的万妮达，对不对啊？接下来呢，就娃娃，就是两位女 rapper 都出现了哈。娃娃最近呢和郑恺跨界合唱的《也平凡》同名主题曲的 MV 最近上线了，而娃娃毛远琪充满态度和力量感的说唱呢，也是传递出了正能量的内核主旨啊。 因为这一次呢，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哈，电视剧的名字也叫做《也平凡》，同名主题曲，来看一看娃娃还有郑恺，哎，两个人在里面，你说郑恺会唱 rap 吗？ 我听一下呗。就他会唱 rap 应该也会被娃娃完败吧， 你看嘛，这首歌就很适合我们俩，对不对？男女对唱还有 rap。 好，来感受一下。 谁会把迷雾都吹散，谁会陪在我的身边，当我还平凡，用尽了全力去追赶，哪怕深陷在这黑暗，真相只有一个答案，生来也平凡。 Yeah， 这是因为弥漫的空气，我的使命和我的重义，时刻保持着我的憧憬。Where's my squad？ 还有我的兄弟 ，Run， 找到真相，坚毅的傲骨在我的身上，再多的阻挡又能怎样？我要让恐惧在你心里绽放，没任何背景，但却有最挺拔的背景。要打破一切的规定，让你看到最闪耀的灯光在我脸上放肆回应，就把罪恶都撕碎，永远都不知疲惫，罪永远会战胜邪恶，所以劝你别和我敌对。 Let's go。 不想留任何的遗憾，风会把迷雾都吹散，谁会陪在我的身边，都陪你们玩，给点你的 car， 带走我们应该有的范儿。这点白人 is not hard， 斗智斗勇总是快你一步。每当我就快不开这迷雾，像是猎豹捕获逃跑的麋鹿。1234，不计其数，没有任何的背景，但却有最挺拔的背影。要打破一切的规定，让你看到最闪耀的灯光在我脸上放肆回应，就把罪恶都撕碎，永远都不知疲惫。人永远会战胜邪恶，所以千万别和我敌对。Let's go。不想留任何的遗憾，风会把迷雾都吹散，谁会陪在我的身边，当我 着不安，是我兄弟也是伙伴，是你妈给我个答案，早一点结束这试探。 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个0转一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实物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刚刚听到了娃娃毛演七和郑恺合唱的《也平凡》，突然觉得这歌咱俩有点来不了， 为啥？ 有点热血沸腾的这种感觉。 你不是号称你可以来吗？但是听完了以后觉得可能差点意思啊。 哎，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度过了非常欢乐的一个半小时，哎，节目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多朋友说，哎，自己从开车出门就一直在听，确实有好多的朋友其实因为是住在比较郊区的地方，还有像住在就是北三线啊哈等等的。那么近年来呢，三河市是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的，也认真贯彻落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部署，主动的对接，全面融入市内的所有学校，和北京的80所学校开展了合作对接，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纵向推进。 哎，位于燕郊南城的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呢，已经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学校呢是由中国旅游集团下属的中旅地产出资了2亿元来建设，与中旅地产开发建设的港中旅海泉湾项目仅一街之隔。据了解呢，在港中旅海泉湾社区的内部还建有一所公办的幼儿园，目前也已经开学了哈。 12年的幼小初公立教育体系将进一步的推动燕郊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发展，以后在家门口就方便上学的话，再也不用跟着爸爸妈妈在路上耽误很长的时间了啊。 早安音乐秀。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谐音梗的话题。刚才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大家都说到一个谐音梗，我故意视而不见， 故意， 因为一会儿我要放一首歌曲，就是真大家知道那个渣渣辉吗？ 对，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四兄弟就来砍我， 四兄弟就来砍我。你知道，就是之前家里老人说，哎，最近有一个明星叫渣渣什么辉， 渣渣辉， 我甚至叫张家辉，好吧？ 哎，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四兄弟就来砍我到底是什么。 就砍一刀，就当时就相当于可以给他砍砍价砍一刀， 明白了， 四兄弟就来砍我， 所以是真的是四兄弟就来砍我， 有这么一句。但是另外一个就是除了他以外，就还有古天乐也一起上来嘛。古天乐作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人间男神的代表哈。 对。 但是呢，每次过来以后呢，他这个港普呢，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出戏。有一次他在这个某那个汽车，当时他就说。乘坐这个汽车的感受啊，他说这个车呀，我一坐上来我就想驾驶它， 然后我就想， 但他说的这个解一个车嘞，我一坐上车呢就想炸死它。 别，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控制一下。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就是古天乐和这个古巨基一起演绎的这首《当年情》，你笑啥？ 就这么温柔的旋律，再配上你刚刚说解一个车，我就想炸死它。 好，我们来听一下。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GA 带来的 Plastic Love， 又叫翻译叫做塑料爱。他的这首新单曲当中呢，应该是致敬了当年的那个玛利亚啊，就竹内玛利亚的这首金曲。同时呢，应该他用了日语，然后呢用了这个 广东话， 没有普通话， 啊、没 用英语啊，三种语言来一起演唱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啊。 我刚刚都听乱了，因为你知道里面融入的语言过多，你不知道哪一段是，再加上他唱的又比较含糊一些。 是刚才呢，大家呢，就如果没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们刚刚错过了一场一轮舞蹈的 battle。对，我们俩刚才上演了一番这个紫金之巅， 又紫金之巅了是吗？上周你跟大佐紫金之巅完，这周我们俩紫金之巅一下。 是啊，不管怎么说呢，这首 City Pop 还是要安利给大家，这是算是我暗头安利，因为最近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以及 City Pop 这种音乐风格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是谐音梗，还是继续说说谐音梗的那些事情吧。 太好笑了， 笑不活了啊。 嗯，浩博说有一次去医院等着看病，突然听到请刘真师，就是珍惜的珍，然后那个诗句的诗哈，刘真师女士到六诊室。莫名觉得好喜感。 对对对， 刘真师女士到六诊室。 杂合面伯伯刚才那个我跟你在线下聊了一下啊，大爷呢在下象棋，旁边那个小孩说，哎大爷你车没了，大爷说这 个叫 驹，这叫驹。小孩说啊，那大爷你的自行驹让人骑走了。 这是自行车真丢了，不是说象棋啊。 你的驹让人骑走了。 这是自行驹让人骑走了。还、哎、好好笑 啊。对，然后呢这个还有用户呢9997说猎人上山打猎呢碰到了小猪佩奇，他喊了一句什么呢？夜明珠。这有点尴尬吧？ 对啊， 为什么是明珠呢？对啊， 亮着的珠嘛。 对啊， 爱草莓的小姐姐说，以前在公司接到一个客户给我们座机打电话，记好事情以后呢，我就问说您贵姓啊？他在电话里说喂，我说您贵姓？他说喂，我说信号不好吗？哎，这位先生，他说我姓魏。 嗨。 好尴尬。 这之前跟大家说过一个段子，就说有个人打电话过来，老师过来说你好你好，请问是啊？你好，我是田老师，我没点外卖。不是红烧肉。 太好笑了。 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个谐音烂梗呢只能说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听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被很多人认为是谐音梗之王。马上听到的是 Rihanna 以及 Calvin Harris 带来的 潍坊的爱吗？ 对，潍坊的爱，山东天后的潍坊的爱啊。 What it takes to form a life. 好累啊，这个真的比早上快跑累一些啊。 山东天后 Rihanna 带来的 We Found Love。 来问一下，为什么叫山东天后？除了这首歌曲还有什么？ 潍坊的爱吗？ 还有什么？ 就是因为潍坊是山东的嘛。 是潍坊的 We Found Love、对吧、还有一首歌叫 Where Have You Been， 威海油饼。 就是都是跟山东扯不开关系的是吗？ 威海油饼、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两个算是火星哥的忠实拥趸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他那个我的心为你留门。 哦，对，哎呀，你唱的不是 我已经找到明天的话题了 啊。 今天的话题不是跟大家聊谐音梗吗、明天我们就聊那些奇奇怪怪的翻译。 可以可以，下次呢把这个，哎，可以啊，明天 对吧， 明天就把这个翻译来说一下。哎，可以， 是 那我们就预定好了，好不好、 好的， 好。同时呢，那明天我就考你的那个， 哎呀， 我就把那个翻译给你考一下。 哪有这种早安游乐场从周四就开始预热的？你恐吓我。 好了，刚才跟大家说解一次呢，这个感觉 解个歌。 对，其实这个口音呢是来自于这个 郭富城。 对，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听一下郭富城的这首《唯一色彩》吧。哈，不管怎么说呢，谐音梗给我们生活当中增加了很多乐趣，但是呢，提醒大家不要随便用，用了要扣钱的啊。 哎呀，什么输一输想你的夜呀， 对， 还有什么就是你五行缺我呀，这， 哎呀，你这土味情话又开始了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两个小时。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容？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身影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哈隆迪亚，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涌向我梦境都打开。我迫不及待，声音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不管世界多精彩，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声音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梦想我梦境都打开。